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GC 调优。我发现目前不少外部资料对 G1 的介绍大多还停留在 GDK 7或更早期的实现，很多结论已经存在较大偏差，甚至一些过去的 GC 选项已经不再推荐使用。所以今天我会选取新版 GDK 中的默认 G1 GC 作为重点进行详解，并且我会从调优实践的角度分析经典场景和调优思路。下面我们一起来更新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谈谈你的 GC 调优思路。谈到调优，这一定是针对特定场景、特定目的的事情。对于 GC 调优来说，首先就需要清楚调优的目标是什么。从性能的角度来看，通常关注三个方面：内存占用、延时和吞吐量。大多数情况下，调优会侧重于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目标，很少有情况可以兼顾三个不同的角度。当然，除了上面通常的三个方面，也可能需要考虑其他 GC 相关的场景，例如 OOM 也可能与不合理的 GC 相关参数有关，或者应用启动速度方面的需求， GC 也会是个考虑的方面。基本的调优思路可以总结为：理解应用需求和问题，确定调优目标。假设我们开发了一个应用服务，但发现偶尔会出现性能抖动，出现较长的服务停顿，评估用户可接受的响应时间和业务量，将目标简化为希望 GC 暂停尽量控制在200毫秒以内，并且保证一定标准的吞吐量。掌握 JVM 和 GC 的状态，定位具体的问题，确定真的有 GC 调优的必要。具体有很多方法，比如通过 JSTAT 等工具查看 GC 等相关状态，可以开启 GC 日志，或者是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诊断工具等。例如通过追踪 GC 日志，就可以查找是不是 GC 在特定时间发生了长时间的暂停，进而导致了应用响应不及时。这里需要思考，选择的 GC 类型是否符合我们的应用特征，如果是，具体问题表现在哪里，是 Minor GC 过长还是 Mixed GC 等出现异常停顿情况。如果不是，考虑切换到什么类型，如 CMS 和 G1 都是更侧重于低延迟的 GC 选项。通过分析，确定具体调整的参数或者软硬件配置，验证是否达到调优目标。如果达到目标，即可以考虑结束调优，否则重复完成分析、调整、验证这个过程。今天考察的 GC 调优问题是 JVM 调优的一个基础方面，很多 JVM 调优需求最终都会落实在 GC 调优上或者与其相关，我提供的是一个常见的思路。真正快速定位和解决具体问题，还是需要对 JVM 和 GC 知识的掌握，以及实际调优经验的总结，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源自经验积累的直觉判断。面试时，面试官可能会继续问项目中遇到的真实问题，如果你能清楚简要的介绍其上下文，然后将诊断思路和调优实践过程表述出来，会是个很好的加分项。专栏虽然无法提供具体的项目经验，但是可以帮助你掌握常见的调优思路和手段，这不管是面试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我还会从下面不同角度进行补充。第一，上一讲中我已经谈到，涉及具体的 GC 类型， JVM 的实际表现要更加复杂。目前 G1 已经成为新版 JDK 的默认选择，所以值得你去深入理解。第二，因为 G1 GC 一直处在快速发展之中，我会侧重它的演进变化，尤其是行为和配置相关的变化，并且同样是因为 JVM 的快速发展，即使是收集 GC 日志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改进。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讲留给你的思考题是有关日志相关选项，看完讲解相信你会很惊讶。第三，从 GC 调优实践的角度理解通用问题和调优思路和手段。首先先来整体了解一下 G1 GC 的内部结构和主要机制。从内存区域的角度， G1 同样存在着年代的概念，但是与我前面介绍的内存结构很不一样，其内部是类似棋盘状的一个个 region 组成，请参考文稿里的示意图。 Region 的大小是一致的，数值是在 1M 到 32M 字节之间的一个二的幂质数。 JVM 会尽量划分2048个左右同等大小的 Region， 这点可以从源码中看到。当然这个数字既可以动手调整， G1 也会根据堆大小自动进行调整。在 G1 实现中，年代是个逻辑概念，具体体现在一部分 Region 是作为 Eden， 一部分作为 Survivor。除了意料之中的 Old Region， G1 会将超过 Region 50% 大小的对象归类为 Humongous 对象，并放置在相应的 Region 中。逻辑上 Humongous Region 算是老年代的一部分， 因为复制这样的大对象是很昂贵的操作，并不适合新生代 GC 的复制算法。你可以思考下 region 设计有什么副作用。例如 region 大小和大对象很难保证一致，这会导致空间的浪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示意图中有的区域是 humongous 颜色，但没有用名称标记，这是为了表示特别大的对象是可能占用超过一个 region 的，并且 region 太小不合适，会令你在分配大对象时更难找到连续空间，这是一个长久存在的情况，请参考 OpenJDK 社区的讨论。这本质也可以看作是 JVM 的 bug， 尽管解决办法也非常简单，直接设置较大的 region 大小，请点击文稿查看参数。从 GC 算法的角度， G1 选择的是复合算法，可以简化理解为在新生代 G1 采用的仍然是并行的复制算法，所以同样会发生 stop the word 的暂停。在老年代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并发标记，而整理则是和新生代 GC 时稍带进行，并且不是整体性的整理，而是增量进行的。我在上一讲曾经介绍过，习惯上人们喜欢把新生代 GC 叫做 minor GC， 老年代 GC 叫做 major GC， 区别于整体性的副 GC， 但是现代 GC 中这种概念已经不再准确。对于 G1 来说， minor GC 仍然存在，虽然具体过程会有区别，会涉及 remembered set 等相关处理。老年代回收则是依靠 mixed GC， 并发标记结束后 JVM 就有足够的信息进行垃圾收集。 mixed GC 不仅同时会清理 agent survivor 区域，而且还会清理部分 old 区域，可以通过设置文稿里的参数指定触发阈值，并且设定最多被包含在一次 mixed GC 中的 region 比例。从 G1 内部运行的角度，文稿中的示意图描述了 G1 正常运行时的状态流转变化，当然在发生逃逸失败等情况下就会触发副 GC。 G1 相关概念非常多，有一个重点就是 remembered set， 用于记录和维护 region 之间对象的引用关系。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试想新生代 GC 是复制算法，也就是说类似对象从 Eden 或者 Survivor 到 To 区域的移动其实是复制，本质上是一个新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必须保证老年代到新生代的跨区引用仍然有效。文稿里的示意图说明了相关设计。 G1 的很多开销都是源自 Remembered Set， 例如它通常约占用 Heap 大小的 20% 或更高，这可是非常可观的比例。并且我们进行对象复制的时候，因为需要扫描和更改 card table 的信息，这个速度影响了复制的速度，进而影响暂停时间。描述 G1 内部的资料很多，我就不重复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内部结构和算法等，我建议参考一些具体的介绍。书籍方面我推荐 Java Performance Companion。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大家可能还不了解的 G1 行为变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专栏其他讲中提到的部分困扰，如类型卸载不及时的问题。上面提到了 humongous 对象的分配和回收，这是很多内存问题的来源。 humongous region 作为老年代的一部分，通常认为它会在并发标记结束后才进行回收，但是在新版 G1 中 humongous 对象回收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策略。我们知道 G1 记录了老年代 region 间对象引用， humongous 对象数量有限，所以能够快速的知道是否有老年代对象引用它，如果没有，能够阻止它被回收的唯一可能就是新生代是否有对象引用了它。但这个信息是可以在 young GC 时就知道的，所以完全可以在 young GC 中就进行 humongous 对象的回收，不用像其他老年代对象那样等待并发标记结束。我在前面第五讲提到了在8U20以后字符串排重的特性，在垃圾收集过程中 G1 会把新创建的字符串对象放入队列中，然后在 young GC 之后并发的将内部数据一致的字符串进行排重，也就是将其引用同一个数组。你可以使用文稿里的参数激活。注意这种排重虽然可以节省不少内存空间，但这种并发操作会占用一些 CPU 资源，也会导致 young GC 稍微变慢。类型卸载是一个长期困扰一些 Java 应用的问题，在专栏第25讲中我介绍了一个类只有当加载它的自定义加载器被回收后才能被卸载，原数据区替换了永久代之后有所改善，但还是可能出现问题。 G1 的类型卸载有什么改进吗？很多资料中都谈到 G1 只有在发生副 GC 时才进行类型卸载，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你可以加上文稿里的参数查看类型卸载。幸好现代的 G1 已经不是如此了，8U40以后 G1 增加并默认开启文稿里的选项，也就是说在并发标记阶段结束后 JVM 即进行类型卸载。 我们知道，老年代对象回收基本要等待并发标记结束，这意味着如果并发标记结束不及时，导致堆已满，但老年代空间还没完成回收，就会触发负 GC， 所以触发并发标记的时机很重要。早期的 G1 调优中通常会设置文稿中的参数，但是很难给出一个普适的数值，往往要根据实际运行结果调整。在 JDK9 之后的 G1 实现中，这种调整需求会少很多，因为 JVM 只会将该参数作为初始值，会在运行时进行采样，获取统计数据，然后据此动态调整并发标记启动时机。对应的 JVM 参数请查看文稿，默认已经开启。在现有的资料中，大多指出 G1 的负 GC 是最差劲的单线程串行 GC。其实，如果采用的是最新的 JDK， 你会发现负 GC 也是并行进行的了。在通用场景中的表现还优于 Parallel GC 的负 GC 实现。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变化，比如更快的 Card Table 扫描等。这里呢，不再展开介绍，因为它们并不带来行为的变化，基本不影响调优选择。前面介绍了 G1 的内部机制，并且穿插了部分调优建议，下面从整体上给出一些调优的建议。首先，建议尽量升级到较新的 JDK 版本。从上面介绍的改进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们常常讨论的问题，其实升级 JDK 就可以解决了。第二，掌握 GC 调优信息收集途径。掌握尽量全面、详细、准确的信息是各种调优的基础，不仅仅是 GC 调优。我们来看看打开 GC 日志，这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你确定真的掌握了吗？除了常用的两个选项，还有一些非常有用的日志选项，很多特定问题的诊断都是要依赖这些选项，请点击文稿查看。我们知道 GC 内部一些行为是适应性的触发的。利用 Print Adaptive Size Policy， 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JVM 做出了一些可能我们不希望发生的动作。例如 G1 调优的一个基本建议就是避免进行大量的 Humongous 对象分配。如果 Ergonomics 信息说明发生了这一点，那么就可以考虑要么增大堆的大小，要么直接将 Region 大小提高。如果是怀疑出现引用清理不及时的情况，则可以打开文稿里这个选项，掌握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堆积。另外，建议开启选项文稿里的这个选项进行并行引用处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JDK9 中 JVM 和 GC 日志机构进行了重构。其实我前面提到的 Print GC Details 已经被标记为废弃，而 Print GC Date Stamps 已经被移除，指定它会导致 JVM 无法启动。可以使用相关命令查询新的配置参数。最后来看一些通用实践。理解了我前面介绍的内部结构和机制，很多结论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如果发现样 GC 非常耗时，这很可能就是因为新生代太大了，我们可以考虑减小新生代的最小比例，降低其最大值，同样对降低样 GC 延迟有帮助。如果我们直接为 G1 设置较小的延迟目标值，也会起到减小新生代的效果，虽然会影响吞吐量。如果是 Mixed GC 延迟较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还记得前面说的部分 old region 会被包含进 mixed GC， 减少一次处理的 region 个数就是个直接的选择之一。我在上面已经介绍了 G1 old CSET region threshold percent， 控制其最大值，还可以利用文稿里的参数提高 mixed GC 的个数。当前默认值是 8,mixed GC 数量增多意味着每次被包含的 region 减少。今天的内容算是抛砖引玉，更多内容你可以参考 G1 调优指南等，远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囊括的。需要注意的是，也要避免过度调优。G1 对大堆非常友好，其运行机制也需要浪费一定的空间。有时候呢，稍微多给堆一些空间，比进行苛刻的调优更加实用。今天我梳理了基本的 GC 调优思路，并对 G1 内部结构以及最新的行为变化进行了详解。总的来说 ，G1 的调优相对简单直观，因为可以直接设定暂停时间等目标，并且其内部引入了各种智能的自适应机制。希望这一切的努力能够让你在日常应用开发时更加高效。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的思考题是，定位负 GC 发生的原因有哪些方式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到他。